才华，有态度，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或登录北京广播网填写报名表，优秀选手将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签约主持人。咨询电话8501-3045，8501-3045。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世界有无限可能，人生有各种精彩，我们无法一一体验，却可以细细聆听，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北京故事广播，人物空间。 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欢迎您收听人物空间，我是刘继彤。今天我要给您介绍的是另外一位热心公益的朋友，他的名字叫蒋不停，是旧鼓楼社区文化志愿者，一直热心社区建设。2011年年底，在得知社区居委会正在筹划利用社区现有文化设施开展公益文化演出活动遇到难题之后，主动要求负责小剧场演出活动。从组织策划、联系演员、精选节目到布置现场、调试设备，每一个环节都亲自安排。那么在此期间究竟发生了怎样的故事呢？接下来的时间就请蒋不停本人来给大家讲一讲。他是一名文化志愿者，一直热心社区建设，致力于组织策划社区公益小剧场的演出活动。在他看来，为社区做一些服务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在他的推动下，更多的年轻人认识了社区，走进了社区，并服务于社区。本期节目就请蒋不停讲讲他的公益故事。 你这个名字好，讲起来就不停了，全听你一人的了，我可以歇着了。开个小玩笑啊，蒋是姓蒋的蒋啊，草头的蒋，步是跑步，那个步，停呢就是庭院的停啊，闲庭信步， 对对 吧？ 这个就是闲庭信步这个意思， 没错，把它调过来就是蒋不停。蒋不停，听你这个名字，我觉得就是应该家里是书香门第的那种感觉吧。 也不算是吧，差不太多。 最起码给你起名字的时候是特别有文化的。 对对， 旧鼓楼大街啊，就咱们说起来了，老说我，因为好多朋友应该可能和我一样啊，说也说过，听也听过，旧鼓楼大街，旧鼓楼大街。但是，一到鼓楼那地方，我就闹不清楚到底哪条街，因为你站在鼓楼。是吧？那个下边， 对， 那个小空场上，四面八方都是，感觉都是街道，对吧？ 对对， 往南也是，往西也是，往北也是，往东也是。但哪条街具体的，它算是旧鼓楼大街呢？ 这个是这样啊，咱们现在看到的这个钟鼓楼呢，是明清两代的鼓楼。实际上，旧鼓楼大街所指的这个旧鼓楼呢，是在明清之前，应该是在元朝那个时间段的鼓楼。它不是在现在这个鼓楼的这个位置，是在现代旧鼓楼大街的那条街上。 不是，你还是没说清哪条街是旧鼓楼大街。 是这样，咱们现在的这个鼓楼啊，如果我们面冲鼓楼的话，就是后身是地安门， 对。 那么往右拐呢是鼓楼东大街，往左拐是鼓楼西大街。 哎， 可是去鼓楼西大街的那边有一个三岔路口，是往北走。 哦， 往北走那条街是旧鼓楼大街。 我知道，就是通到那个 鼓楼地铁 大街地铁站的那条街。 对对对对，通到鼓楼大街地铁。 那条街呢，它叫旧鼓楼大街，但是它可不旧。 对， 是吧？翻修了好几次了， 对对对， 我记着。 02年还是03年来着，扩宽了30米。 对对对， 原来是两向的车道，现在是四向的车道。 好，现在要是站在那条街上，你看那感觉啊，这个又宽又大， 对对对， 哎，平平整整的，两边都是新房子，这个修的都崭新崭新的，谁想到它叫旧鼓楼大街？ 因为我小时候还是很旧的样子嘛， 啊， 你小时候一直是在那儿长大的， 对对对， 是吧？ 嗯，我是大概98年左右吧，99年去的那边，之前在北新桥那边。 好，那这个都离得不远了，哎，北新桥离那个鼓楼也不远。那就是说，它的这些变化，你是从小到大都看到了？ 对，基本上是因为我们打4、5岁、5、6岁的时候就跟鼓楼那边玩嘛。反正每个阶段的鼓楼，包括它周边的所有的后海的每个阶段，南锣鼓巷的每个阶段，鼓楼旧鼓楼大街的每个阶段，我们都见着了。 哎，这个旧鼓楼大街等于它这个大街上是没有鼓楼的。 对，现在是没有鼓楼。 对对对，要走到最南边这个街道，再向左转。 对，向左转，左转大概20米、30米就是鼓楼了，因为它离鼓楼也很近。 对，很近。那么这个社区的范围呢？ 社区的范围。顺着鼓楼西大街有半条街，基本上是在这个社区里，然后旧鼓楼大街的半条街，然后它这个形成了一个夹角，夹着的这个范围里面，大概常住居民有5000多户。 哦，就是，在比如说从这个鼓楼到二环之间，这个大概有一半的距离， 对，有一半的距离。 然后从鼓楼到那个 鼓楼西大街， 鼓楼西大街往我一直往西边延伸，就是奔那个德胜门那边去， 对， 又有一半的距离。哎，大家可以想象这一片范围哈。那么这一片就是咱们的旧鼓楼社区。那你的这个小剧场啊，不能说你的小剧场啊，你负责管理的这个小剧场，哎，就在这个范围之内， 对， 是吧？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呢？ 它是临街，因为旧鼓楼社区临街，在旧鼓楼大街的145号。 哦，就是临着那个， 对，就是临着旧鼓楼大街 最宽的那个大街。 对对对对对。然后呢，这个场地是旧鼓楼社区的多功能厅，它包括这个青年会的活动中心，然后党员政教室，然后图书馆，然后什么其他一系列所有的活动，基本上都是在这间。 那地儿不小啊。 有个40平米左右吧。 那么多功能，那么多地方，那么多这个40多平米哈。 麻雀虽小嘛， 我以为是一个四合院。 没有 那么大， 没有那么大， 就是一40多平米的一个平房。 对 对, 对, 对，平房。 这个房子是老房子呢，还是新盖 新房子？ 新盖的。 对，当时扩宽旧鼓楼大街的时候，然后盖的这间房。 临街的新建的一个40多平米的房子。那你要你这说40多平米里边又有这个市那个市，又这中心那中心的。那哪儿还有剧场的地方呢？ 有，实际上我们每次演出的时候，里面能够坐50个人。 哦，能坐50个人。 然后站可能还能站10几20人。 还卖站票？ 对，不是卖站票，反正就是有地儿，大家插空往里站嘛。 有吊挂着的吗？ 有，拿绳拴电扇上。 开玩笑啊，就是那里边虽然地方不大，但是演出的时候还能装进不少人。 对，能，因为它是贴着墙一排图书柜子，然后背投屏幕，什么调音台、音箱，音箱是吊起来的。然后背投呢是贴到墙上，然后呢调音台呢是贴在墙角，所以中间能用的空间还是挺大的。 哎，这是你设计的吗？ 这个对，之前因为它里面摆电脑啊，摆什么很多杂物，很多东西。后来我们因为演出要比较多，所以就都往出腾了腾。 是吧？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做这个事儿，去来办起来这个小剧场的呢？ 这个是我我想想，一年中的时候， 2011年年中， 对，2011年年中的时候， 六月份，是终点的中还是中间的中？ 就是中间的中， 中间 的 中啊，6、7月份的时候， 大概是那个时间段，跟社区的领导认识了，认识了以后呢，一开始他们是招募社区的话剧的演员，可能 社区要演话剧， 他因为街道好像有一个组织了一个什么演出，然后出一个什么节目， 要招演员， 对，招演员，然后我过去了，我说演嘛，我说看一看，然后 应聘去了。 是啊，对， 人家招什么演员？是 他们 是演什么， 他们也是招社区的这个居民，对，都是那种很业余的那种。 你那时候是在那儿住吗？ 对，那时候我在这边， 你打小就在那儿住。 对， 你说开始是在北新桥， 对， 然后后来到这边， 对。 那就是说你发现社区里头招这个演员， 对，发现他招这个演员，然后呢？我就问在什么地方演呢？他说：“你看，在这一间屋子排练。” 哦， 然后我一进这个屋子，我发现地方虽然不大，但设备相当全。 什么设备都有 啊？对，调音台、音响、背头什么的，所有的。我一看这个东西，其实能做很多很好的活动， 是吧？ 我看了一眼他门口的那个表，上面所有的活动基本上都是老年人的活动，包括京剧、评剧、老年手工组、老年合唱队。 然后我就问他，我说为什么不做年轻人的活动？ 嗯， 然后 我们这儿就是年轻人不知道来不来呀？ 对对对，其实就是他们最开始跟他们交流的时候也是这个问题，他们说这个咱们中国老百姓对社区这个认识这几十年了都是中老年活动公司，因为从我们小时候一提居委会，后头还得跟着俩字儿 大妈。 对对 对, 对, 对，咱们都知道这个， 都是退休以后 就是大妈。 对 对, 对， 哎呀，印象里好像小时候问我居委会在哪儿不知道， 嗯， 我就知道胡同里头嗑瓜子带红箍的那个老太太是居委会， 对，是这样的一个印象。 所以当时就跟他们说我们做年轻人的活动吧， 哦，你就有了这么一个想法。 对， 不是你刚才看你说的挺专业的，你进去就看人这里边设施怎么样怎么样，能有什么什么什么想法？你是学这方面的专业吗？ 我虽然不是学这个方面专业，但是从大学毕业，包括在大学的时候也是都做这个组织策划这方面的工作。 哦， 就原来上学的时候在学生会， 也是学校里的社会活动者。 后来毕业了以后，在昌平区政府那会儿叫大学生基层志愿服务团。 哦， 算是基层的志愿服务什么工作吧。那会儿正好2006年到2008年嘛，奥运会前后的那段时间，也是在昌平做了很多这种组织策划工作。 哦，那就是说你在学校你就策划这种文体活动， 对 吧？哎，然后到了这个基层啊，到在那会儿 昌 平啊， 昌平区政府 也是做这个一些社区的基本的工作，你也了解了。 对对 对, 对。 哎，然后呢，这个一结合，哎，正好你觉得跟你们这个社区这儿这个活动室，你看好像就为你设计了这么一地方似的，是吧？ 这个天作之合吧。 不是你凭什么呀？你跟人家居委会说你这个你那个的，你那会儿人家认识你吗？人知道你是干嘛的吗？ 跟他们聊呗，就是说了一些我的这些理念，我的思想，然后我希望我们国家的社区应该是一个什么样子，我们身边的生活环境应该是一个什么样子。 跟谁聊？跟居委会的领导。 居委会一个是他活动站的站长，一个是他们党委书记。 就是你去应聘去了，然后就开始跟人聊这个， 对，开始跟人聊场地的问题。最后话剧也没演，然后就直接做剧场。 人家本来想招一演员啊，结果后来招一剧场经理。就这么个机缘，就开始做这个事儿了啊。 等于看2011年底嘛，开始策划这件事情，然后2012年3月份开始正式演出。 好弄吗？ 还可以 ， 因为对之前做策划、做独立音乐的一些，包括做音乐节，然后积攒了一些这个人脉资源嘛，就是那些朋友嘛，歌手，然后大家一听说这个公益的这个事儿，然后给社区，然后活跃这种社区的文化，然后也都很愿意， 是吧？你反正你这个你聊完了以后，人家这个社区的主任什么之类的，就都觉得还不错，就同意了这事儿了，那就给你。就把这任务就交委托给你了哈，那你算是什么身份呢？你跟人家那儿怎么算呀？你去 当时是就是我想想啊，我现在应该是有三个名号吧，在 三个名号啊， 一个是青年会会长， 青年会， 对，就专门负责社区青年工作，一个是他叫旧鼓楼社区文化协会的副会长， 文化协会， 然后还有就是旧鼓楼社区公益小剧场的创始人， 是吧？你这仨虚衔都是， 对对。 没有一个给你开工资的呀，那你就等于你现在你并不是社区居委会的工作人员， 啊，不是， 也不算是社区的临时工，也 不 算 是 社区的合同工， 对，都不是， 你就是社区的， 我甚至都不是这个社区的居民，我是他对街对面那个社区的居民， 你住你都住在那个对面， 对，旁边的社区， 那但是你就给这个社区，给旧鼓楼社区就做这个事情，应该是他们的这个一个顾问，不也不算顾问，什么事儿都是你干呀， 就是一个 创始人、策划人啊，一个热心人啊。那你还上班不上班呢？ 上班 啊，同时你还有工作， 对对对， 啊，正式的工作，你是利用业余时间去做这些事情。 对对， 那就更不容易了啊。你刚才说的是你跟人家聊这事儿，跟他们讲的时候，那是2011年的 年 对，就是反正六七月份、七八月份、 七八月份吧， 七八月份这个， 然后大概从个10月份开始筹备这个事情， 就开始筹备。 对， 那什么时候开始这个小剧场就成型了？ 一二年三月份开始第一场演出 啊，那这个还是有几个月的时间啊。 从十就算从十月份筹备吧，到第二年三月份也四五个月的时间。 其实对，用了筹备就用了一两个月的时间， 啊、筹备一两个月， 隔了一个元旦和春节嘛。 啊，对，中间还有一段休息的时间。那么反正这是一段时间，这个剧场是办起来了哈、 嗯。 那这个就怎么弄啊？怎么设计、啊？因为地方看见了是吧、 嗯？ 你得想，你得懂这个剧场是怎么回事， 嗯、 这演出是怎么回事？小剧场它也是剧场啊， 对 吧？ 对， 这方面的经验你也有 啊？有 哦，你都干什么？都怎么设计呢？怎么安排呢？ 其实主要是剧场内部的设计应该没有太大的这个改动、 嗯、 就是把一些比较占地方的东西啊、 嗯、 包括一些杂物啊清理出去、 嗯、 然后调音台调整到一个最佳状态，然后音箱调整到状态、 嗯嗯、 光灯光然后幕布什么的后来又添置了幕布、 嗯、幕布是后来加的， 后来加的， 原来没有、 嗯嗯、 啊，这幕布的作用是什么？ 幕布是主要挡住后头的那个大屏幕，会让它显得这个背景好看一点、 哦、 对，而且做了一个logo， 做了一个大 logo， 上面写着旧鼓楼社区公益小剧场， 在那幕布上， 对，有一个我设计的 logo， 然后每次加在上面、 哦、 对，让就让大家拍照的时候能知道我们现在在的是什么地方、 嗯、 因为想到的就是有很多游客从门口过他不知道这个是什么地方、 嗯、 可能进来看了看有演出挺好的、 哎、是吧， 对 对，这里边反正就是刚才你说了，把那个书柜原本就是在周就在边上放， 原本就是在最， 然后就是剩下就是音箱啊，这个调音台啊， 对对 啊，加上 主要是因为是这样，之前吧、 嗯、 他们那些比如说评剧队、京剧队、合唱队、 嗯、 很少用到这些 是吧， 音箱啊、调音台啊，这很少用，包括功放啊、 嗯， 他们可能 他们人家就拿那个 就 这么一拉，这声音 就 够了，他用不着扩音。 那个合唱队是一个手风琴老师， 对对对， 啊， 手风琴老师就在旁边就他。 对 就行了， 对对 对, 对, 对、 哎，对，他用不着那么多的扩音设备， 嗯、 那就是那就都归你们用了，是不是？ 嗯嗯、 你那个观众怎么安排啊？坐哪儿啊？ 观众有椅子，有50把椅子，折叠椅。 啊、哦，折叠椅。这个观众来多少，打开多少，然后就 不就一开始的时候全都打好了， 全都打开 了， 都摆好了， 摆好。 那你这个形式是怎么样？里边有还有没有舞台啊什么的？ 没有舞台， 没有舞台， 对， 就是表演区域在什么地方？ 表演区域就是在最前面。 就那幕布的前头， 对，幕布前面， 背后是幕布，然后在那儿演， 对， 演。那这个空间没有多大吧？你那个房间有多宽多长？ 哦，这 你刚才说四十多平米， 四十多平米 ，咱们就按20×20这么说吧。 嗯，差不太多。 正方形， 正方形， 理想，离接近于这样的一个情啊。那观众是围着坐呢，还是在一面？ 一开始的时候是围着坐。是一个把角的位置是调音台， 嗯， 然后呢，我们演出的人背靠着调音台， 嗯， 然后把椅子码成一个弧形，半圆， 嗯， 像剧场一样， 嗯， 但是后来这是最开始在去年三月份刚开始演出，我们只有独立音乐的时候， 嗯， 只有原创音乐的时候是这样， 嗯， 但是后来这个由于这个参加演出这个团体越来越多， 嗯， 我们的项目越来越丰富，发现这样码不行了，因为有一些演出吧，它 需要的地方大一点， 对，需要地方大了，比如说这个。个话剧， 对， 比如说相声， 嗯，相声应该大到大，那也没 有 长个的大吧？ 有些相声 哦，带动作， 对，带动作什么，他就施展不开了， 有些腿子活是吧？ 对，就是他拉个架势啊什么之类的， 对，这个得弄宽着点， 对对。后来干脆呢，就直接就是成那种横排的， 嗯， 然后一个两个方阵， 嗯， 中间留一条坐道， 哦， 就是。走道的地方， 嗯，反正这是一种安排吧， 嗯， 大概里边的格局什么的就都定下来了， 嗯， 这是一方面哈，啊，有了这么个场地，有了这些设备， 嗯， 这是一方面，再有一个，他得有人演呢，啊，但是这个谁来演呢？是你自己演呀，还是你找谁来演呢？ 啊，最开始都是一些北京的这些独立的民谣的音乐人， 你找的， 对对， 你找他们来演出， 对对， 你怎么跟人？你认识他们是吗？ 认识 都是 之前在做活动时候认识的一些朋友， 哦，上学的时候，或者是 对 上班以后， 工作的时候 去， 因为之前做过2年的 live house 的现场演出， 哦， 做过2年的网站的线下活动，策划， 哦，你这个经历很丰富，做这演出和这个策划的这个经历很。 对， 应该说经验很多， 还行，就是接触的项目比较多。 嗯，你去找他们来这儿唱歌， 对， 那你怎么跟人谈呀？你还不递一个酒吧呢，对吧？酒吧要是人家要去唱一晚上，还给个100-200的呢。 嗯， 你有经费吗？你 没有经费， 没有经费。 其实可能跟您想象的不太一样，他们是很愿意出来演出的。 好、 哦，为什么呢？因为在北京这种独立音乐人很多， 嗯、 包括我现在能叫出演出的那该有300-400人， 嚯、 哦！包括个人和团体、乐队， 嗯， 就我知道北京现在存在的这种独立乐队和个人，大概也得有个2-3千吧，大大小小，对。 那么 然后呢？您刚才提到了不地去酒吧演出一晚上900块钱， 嗯， 酒吧要求翻唱，观众喜欢什么我唱什么、 哦、 观众点什么我唱什么，可是我自己原创的歌曲怎么办呢？ 嗯，嗯， 那么北京有 live house 有演出的现场、酒吧， 对对对对， 我是一个新人， 嗯， 人家要求问你了，你能卖多少张票？ 哦，他对啊，是啊， 啊对，那么当我在不愿意去酒吧翻唱， 嗯、 可是去 live house 里面我卖不上票， 又没有那知名度的时候、 啊，我应该怎么办？我就要找一个地方演出、 哎就是， 我至少要提高一下我的知名度。 是，就是我得最起码得找几个人听听我这行不行？ 对对对 啊，你这个你这么一说，那就是说他们还真有自己就有这样的需求。 对，有一部分人是有这样需求 啊，那你得找着这部分人。 对。也不是全都是这样的，包括有一些很知名的一些独立音乐人、或者说有一些知名的一线的艺人、也跟我们都是很好的朋友，他们也对也愿意来，因为公益事业嘛， 对，属于公益事业、这个也可以就是因为他们知名度高了就有那种公众的影响力， 对 对 他认为自己是个公众人物就应该为公众做一些服务， 对 也会来， 对， 那就是说你这个演员不是很难找， 对， 嗯， 还好吧， 你就跟他们一联系，然后人家就来了，来干什么？唱歌， 唱 他们的原创的作品， 原创音乐，对， 什么类型呢？ 民谣，民谣为主， 民谣， 对，因为在这个居民区里面嘛， 哦、 旁边还有居民，所以可能很吵闹的音乐不太适合， 重金属恐怕就不行了， 对对对，那你就是吉他弹唱，啊、顶多加一个手鼓。 那这个设想还是挺好的哈，有了场地、然后你又有这个人缘、有这个人脉、可以让他们来举行演出是吧、那来了以后也很重要是吧、演什么内容能够让这社区里的年轻人啊，乃至于他们家里的人、是吧，社区里的你刚才咱还说呢，大爷大妈更多、对吧，你怎么能让他们能听，能上你这里边来，能吸引他们 这个东西其实我的这种理念里面、我做这个东西可能不仅仅是为一个社区、或者是为一部分人、因为我想的更多的是希望能够把这个中国社区的这种活动包括文化的这种概念、传播给全国的人，就是如果我有这个能力的话，因为我这个社区、 很大、 对，因为我这个社区演出可能不仅仅是我们社区的社区的居民来看， 对， 我们是让整个旧古路大街上的游客、包括临近社区的居民都可以，就是我们敞开门嘛，也没有收费、任何人只要你听到， 首先是敞开门演不收费， 对对对， 这是第一点， 对， 第二点你得让大伙知道有没有对外的一些宣传的东西、 门口会写黑板， 门口写黑板， 对对， 那范围 我们的节目的安排，比如说这周、周日下午、1点的公开课、3点的话剧，5点的民谣，7点的相声，都会写在门口黑板上。那么旧鼓楼大街呢，有一个特点，就是地铁2号线鼓楼站出来的人，想去后海和南锣鼓巷， 都得从这儿走。 我这是必经之路 啊！对对， 所有的人，每个周末几十万、上百万的人， 你跟门口挂一个黑板，然后大家都能看见。 对对对， 啊，这也是一种 社区免费的公益演出、 嗯。 然后我们为什么要做这样的演出？ 啊，这个有一个外边的宣传的内容。 对，因为临街嘛，很方便。 对对对。 和有故事的人相约故事广播，这里是人物空间。 好了，朋友们。讲到这儿，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和有故事的人相约故事广播，这里是人物空间，我是刘继彤，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声音工坊。 行囊，传承文化宝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全面开启抢救性专访。